那首先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麦克海滩。麦克海滩位于塞班岛的中心位置，在海面上经常出现不可思议的七种颜色的变化。沙滩细白而又柔软，是塞班最具代表性的海滩。这里无风无浪，海滩周围坐落着许多著名的酒店，在这里悠闲的散步欣赏夕阳海景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这里也是戏水的佳地，这里海水清澈，风平浪静，而且呢海滩一直延伸得很远很远，有小朋友的在这里玩，走出很远也不会感觉水太深，而且浮潜的话呢还会有小鱼伴你身旁。下一站我们去往蓝洞。蓝洞呢位于塞班岛的东北角上，与太平洋外海相连，它是一个天然的洞穴，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。蓝洞外观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张着嘴的海豚，它的内部呢是一个巨大的钟乳石洞，由于岩石的阴影投射吸引了更多的水下生物，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热带鱼、海龟、海豚、水母、海胆等等在这里相映成趣，甚至比海底世界还要色彩斑斓。蓝洞里面有两个天然的游泳场，通过海底隧道连接到外部海洋，对于那些资深的潜水员来说，这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体验。受到海潮的影响，有时洞内的水比较平稳无波，而有时呢又会波涛汹涌，所以在洞内游泳潜水都要格外的小心，一定要有专业的装备还有专业的指导才可以进行。 在你身后还有许多种，他们不是我，何必费心解说。我不敢难过，只能沉默，懂你不过要挣脱，看你一笑一动，我幸运就得宠，装聋作哑为你一个，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，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背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，我说你只是梦，醒来沉重 结束。我不敢难过，只能沉默。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，看你一笑一动，我幸运就得宠，装聋作哑为你一个笑过哭过，今天都沉默。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别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，笑过哭过都变成折磨。我一个人说你爱我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别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无疾而终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。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错季出游，去探寻神秘塞班岛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，去塞班不就是玩海吗？然后住一住高级的酒店，吃一吃海鲜。其实呢，在塞班岛还是蛮有历史的，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还看没看过那部片子，就是太平洋战争。其实呢，很多的战役都是发生在塞班、田宁还有关岛这样的地方的。那么至今呢，塞班岛上还有日军作战过的痕迹，像一些要塞呀，还有一些炮台，甚至还有一些被遗弃的武器之类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除了日军留下的一些东西之外，当然也有美国人留下的更多的东西，那就是美国纪念公园。很有幸我自己也亲自到过这个公园一趟，它很不起眼，只是坐车路过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大门，然后跟司机说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停一下，之后我就走了进去，发现里面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又别有洞天。美国纪念公园是1994年建成的，专门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塞班岛的军人。那这里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型的公园了，走在马路的尽头会有国旗、纪念碑和一些碑文。那么这个公园呢，现在还为游客提供游泳、风帆冲浪、游艇、散步、网球等各种的活动方式。在公园的中央，以蔚蓝天空为背景，树立的就是国旗及纪念塔。另外，在公园的深处还有一个展示美国纪念公园背景的一个博物馆，这里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、太平洋战争中一些实物的展示，另外呢，还有影片作为资料不断的循环播放，这里都是免费的哟。军舰岛是塞班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。军舰岛呢，位于塞班的西侧，坐船从塞班到这里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整个岛呢非常的小，周长仅有1.5公里，绕一圈差不多20-30分钟就完成了。 为什么叫军舰岛呢？其实这个岛非常的小，据说在二战期间有日军的敌机飞过，远远的从高空望下去，以为这个岛屿是美军的军舰，于是就狂轰滥炸了一番，结果发现无论如何也炸不沉。飞行员再次定睛一望，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岛屿。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，军舰岛自然就知道它的大小如何了吧。现在呢，这里已经远离硝烟，而还它的便是一方宁静，一份清澈。军舰岛的水非常的清澈，如果你认为整个塞班的水都十分清幽的话呢，那这里要比塞班岛附近的水域更加清澈。在此浮潜，有机会看到大型的沉船，船身周围尽是色彩斑斓的珊瑚，色彩缤纷的鱼儿穿梭其间，美不胜收。那么没有条件自己下去潜水的游客呢，还可以参加水上娱乐项目，比如坐上观光的潜水艇，下到海里一起看一看外面的景致，让美人鱼号带你领略深海美景。 駆け抜けてく乾いた 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深度探寻塞班岛。那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往神秘的禁断岛。禁断岛呢，属于塞班的一个半离岛，在塞班岛的东南边。涨潮的时候，这里与塞班岛是分开的，但是退潮以后，有一部分陆地可以相连。因为禁断岛的特殊地理位置，所以岛上极少有人类的踪迹，在沙滩上又布满了各种被海水冲上来的贝壳、珊瑚，而同时呢，这里也是鸟类的禁猎区和海龟的繁殖地。看上去这么平和的一个小岛，为什么要来看一看它呢？其实它背后还有另外的一个故事。过去呢，塞班岛是没有淡水的，那么生活在当地的人呢，非常的原始，也非常的落后，还过着母系氏族的生活，差不多就是在500年前左右吧，还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。他们靠天吃饭，挖一个大大的水坑，集雨水，当是雨季的时候，水坑里会有水，他们就有淡水来用。但是如果旱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水，他们就会认为是冒犯了神灵，然后那个时候母系氏族的族长就会选择族里的男人来把他砍头，来祭天，来祈求雨水。那么禁断岛就是当时砍头杀男人祭天的地方。听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，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禁断岛有现在这副模样真的是不容易呢？既然说到禁断岛过去是用来杀男人祭天祈求雨水的，那么我就来说一说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里断绝了这样的一个传统。那就是西班牙的传教士来到塞班岛，看到了这样落后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就跟当地的族长说，我为大家来找淡水，而你们呢也不要再来杀人了。这个传教士以一个月为期限在塞班岛上找淡水，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，他仍然没有找到。疲惫的他就忽然间在山林里睡着了，他的梦中梦见了圣母玛利亚。玛利亚说，当你睡醒之后走3步，在那开始挖水，你一定会挖出淡水。传教士醒来就真的按照梦中的指引去做了，而真的有了泉水。这里的泉水到现在也是塞班岛上唯一的淡水资源。那么这里呢，现在已经被称作了圣母洞，也是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地方。圣母洞在塞班的山顶，塞班90%的人信仰天主教。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在一棵大树之下，它的右边是一座老式的教堂，旁边一口小小的水井是塞班岛唯一的天然的淡水水源。太平洋战争期间，整个塞班岛就只有这里没有受到大战的洗礼，当地人深受这是受圣母所保佑的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